哎呀，但是想想，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啊，现在这个依然在奔波在上班的路上。 对对对， 但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会陪伴着大家啊。今天早上在路上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我们一会儿的新闻当中会说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边就显示说，在调查学生最崇拜的对象的时候，崇拜的榜样的时候，父母是排在第一位的。 好事儿，好事儿吧，且比崇拜这星那星的、这 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唯一遗憾 啊，如果他们能崇拜比如说我们出发的主持人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不敢、 没有没有， 我还想这个长寿一 点， 开个玩笑啊。当然我们说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的确是非常大的， 是，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就说一说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啊，现在比如说让你回想一下， 对，从小到大吧， 从小到大哪一次教诲，父母的教诲对你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就是你当然你可能就经历过无数次的挨教育的这个经历， 就是父母给我那一次深深的教育，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有多深呢？那看条子有多大， 对，就是看就武器有多重， 对 吧？ 对对 对， 所以当然看 深深的教育啊。 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啊，还真未必，就是比如说是打你那回 啊，未必， 或者有的时候是 未必啊， 就是父亲一直在打你。啊，偶尔有一次他没打你，你觉得印象好深刻啊，对吧？ 这只有你经历过吧？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的。 就说的特别深有体会啊。 哎，那什么事儿怎么就没打你呢？ 就是 捅娄子不是？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已经气坏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你人生当中特别难忘的。 是。 你仔细想一想，哪一次啊，父母对于你的教育是你特别难忘的？ 就很深刻啊。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联系一下。 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这是不是得想一想？ 可以啊，肯定得想一想。当然也有的，你真的是你接下来你就不用想，就张口就来，因为既然是难忘的啊，父母对自己教育难忘的，这肯定是。 对，这一般可能是比如说发生了这个比如说肢体啊打，因为这个动静大嘛，因为所以印象深。 对对对对， 你这不是全家跟那静默的坐着，这可能不一定能记起来。 对，好，我们还有一些新朋友啊问我们是在哪互动，像董慧啊，我们已经看到您了， 是是是， 就是在这儿互动。还有鱼儿也是早早的来到了这里跟我们打招呼啊，还说 强调今儿是周五， 以为过差了到周四了啊，是因为他听到王一的声音了是吧？ 我不定期不定期来啊， 开玩笑啊。好，接下来时间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京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挂牌， 学生最崇敬的榜样那就是父母， 还有送餐员拒绝帮着扔垃圾拿到了一个差评，教餐平台说骑手可以申诉。 当然，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说，2011年以来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任务连续8年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截止到今年的9月底，全市累计建成了1560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那这个覆盖了3034个社区，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为广大居民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本地特色服务，已经 成为全市社区服务的一个品牌，为更好的让广大居民这个群众了解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更好的享受社区各类服务的便利，还专门设计了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这个标志啊，还有便民服务意识图以及便民服务手册。全市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和社区之家将会陆续统一挂上标志， 哎，这就好找好认了， 嗯， 是吧？再来说说这个手机的事儿，移动运营商推出了来电免打扰业务，可以精准的识别推销、诈骗等骚扰电话。 哎呀，这太好了！啊、 哎呀，你打电话，哎，你好，那海景房您需要吗？ 啊，需要啊！ 啊，银行贷款您了解一下。 哎呀，不还行吗？ 打你啊！如今的骚扰电话呢，也是愈演愈烈啊。日前呢，京城移动运营商推出了免费的来电免打扰业务。据我们了解呢，相比一些企业自行开发的拦截 APP 呢，运营商的优势在于掌握的海量号码资源啊。这一优势是任何其他企业在开展这项服务的时候无法比拟的。 嗯， 北京移动以通话大数据分析及互联网资源汇聚，累计了大量精准的号码库资源，可以精准识别广告推销、恶意诈骗等各类骚扰电话。根据了解啊，这项业务对骚扰电话从运营商网络直接拦截，对主叫号码呢做出身份识别判断。相比以往一些企业用的 APP 软件拦截的方式，它既不受手机硬件系统的限制，又消除了这个 APP 持续运行带来的耗电不稳定等问题。 对， 这还省电啊。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现在都让这些骚扰电话骚扰的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运营商打来电话说，哎，你好，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什么新业务，啪就给挂了。 不要。 对， 就耽误正事儿了，已经 了。对对对、哦，所以就是基本上现在一听“你好，先生”，啪挂掉、啊。 所以人家为了开展业务，也得把这些骚扰拦在门外吧， 对 不对？对，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给人打电话，都不敢一上来，哎，你好，先生， 讲的都先发短信。 哎，对，您 是吧？因为微信不知道啊， 一会儿方便接个电话吗？ 对对 对 ，我是大帅啊，我是谁谁谁， 骗子。 哎，对，少不了一会儿打过去，哎，你好，啪挂掉了。 对对对 对， 所以这特讨厌啊。希望拦截的越多越好啊。好，来，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兴国际机场将会配一个智能停车楼啊，明年 很厉害。 哎，明年即将启用的大兴国际机场停车楼已经封顶，正在安装运营设备。目前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大兴国际机场将会配备一个智能停车楼，在国内机场里第一次引入机器人自动泊车功能。哦， 人家有规划啊， 想象 这座地下一层、地上有三层的停车楼，一共停可以停4200辆车吧左右啊。经过这种优化设计呢，停车楼的车位数量增加到了4321个。哇，在未来操作过程当中，开车的乘客只要把车您停到一层的入口，有机器人就能帮助您完成后续的操作。取车的时候呢，提前您还在手机这客户端上点取车这个按钮，机器人就可以提前把车停在出口等着您。 哎呦 啊！另外，停车楼的反向查车功能则帮助那些记不住车停在哪儿的司机啊，这样的司机很多很多啊。今后如果司机您忘了，你能记住吗？ 哦，不是，我现在就好奇的哈，我就特别期盼着，就你说，比如说我某一天我开进去一辆。这个小破车， 我就知道， 你给我等我取车的时候啊，一布加迪威龙。 所以人家这个就是冲着你来的 啊， 也防止你输入车号之后啊，车牌号之后，机器能显示您那车在哪个位置，路线都可以发在手机上，就成导航了。你照着这个去找车就行了。 我觉得啊，其实我特别，我还有一个以前有一个突发奇想的想法， 嗯， 如果能在停车的这种就是识别号牌的这个地方啊，你识别出这种叫套牌车。你是不是觉得会 哎顺便 一举两一举两得？ 对， 因为他总得停车吧， 是 对吧？ 哎 哎，能验证说哎刚才这车开进来， 这保密，这 保密 商机， 你发财的机会来了， 没了。 好， 哎，但是你这想法真的特别好，因为他那也是大量的海量的 数据啊， 对 吧？ 反正出现了重号的，就赶紧通知这个 通知一下是吧？哎，我们现在 就知道了吗？ 这里边停着两辆啊这样的一个号牌的车。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啊，咱们说的话题，父母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教诲。 留下 根，给你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哎呀，最近选歌的风格和高磊好像发生了置换。 这是有的， 他很洋气， 近朱者朱啊，对， 朱者朱。 哎，没有，那个就是看看大家的粉红的回忆啊。 啊、 哦，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啊、哦，我估计可能是爸爸妈妈也在听啊，就特别跟我说，说小时候啊，我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打架，你还是个姑娘啊。说这个后来那个小朋友 看不起姑娘吗你 就哎，其实在幼儿园阶段啊，这个女孩男孩还真打不过女孩，那个好，这个我们不展开讨论啊， 你要有故事你听就 小时候我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打架， 嗯， 后来呢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就到幼儿园把我骂了一通， 哦， 把这个把我给 打赢了， 哎，把我给气的呀，我回家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有个小朋友的妈妈骂我，结果我妈妈就跟你说，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处理。哎呀，从今以后遇到任何麻烦的事情我都学会了自己处理， 你看 影响特别大， 教会了这种自立， 自立，你自己惹的事你自己处理， 承担责任。 哎，我想知道你怎么处理的，你是到他妈妈的单位去骂了他妈妈一顿吗？ 天哪，哎呀， 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毕竟人家是个姑娘。 哎呀，我为我将来孩子感到担忧啊。 哎呀 来来来， 弟妹呀、啊 看看 来，刘建超说啊、嗯，是这样的，从小到大呢，每次考试结束之后，教育都很深刻，啊、你懂的啊。那、您这没有用啊，这个教育可见， 这啊，合着就完了。 没有 更难，没有最难忘的， 最难，对对， 只有更难忘 的，次次都难忘，你知道吗？哎、这也很难 啊。这说明爸爸妈妈的教育没有起到效果呀。 这个徐娟就说，昨天因为粗心 啊。 孩子粗心，我就用晾衣架教育了上四年级的儿子。 哎呦， 这应该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教育了，因为他要去图书馆借一本《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法》来学习。 哎，我跟你说， 这个是好事。啊、 这个我就现在我深刻的感觉到、现在的这些零零后也好啊，一零后也已经 八岁了、 也已经八岁了，就他们的这种法律意识，这种维权意识 很强， 很强，特别的强。嚯！你看你这教育了他居然敢去上 昨天 借《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法》。 哎，他应该借这个法。 是啊，你说咱们当年连想都想不到。 我上小学时候这法才颁布。 哦，难怪啊，难怪，就我有我也不敢借， 还借。对哦，是不是那一次没有打你那次就是因为 对我估计我如果借这本法回来，我爸能再直接摆给我面前另外一本叫《如来掌法》 让你潜心修炼一下， 对对对， 跟他老人家一起练级、哎、 好，再来看看啊、还有朋友在这个哟，好，今天早上好多人发了好长的微信啊， 是说说被父母教育最深刻的那一次。 嗯，还有一位展翅飞翔说，终于等到你们啊，我已经听了咱们节目三年了啊，特别喜欢你们，就是苦于开车没时间互动，今天终于有时间，哇，太开心了、 哦、 怎么着，你是酒驾把车扣了啊？ 啊哈， 祝福你啊。这 啊，不是真的呀、啊、你刚才说的、 当然不是真的，开玩笑的 啊哈说，我妈管我可比我爸厉害多了。 哦， 小时候我感觉自己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 他老人家就打我一顿， 哦， 弄得我都懦弱了。 哦， 但有一次我变不好了，我喜欢这个顺人家东西。 哎呦， 这实际上和偷东西可没区别。 嗯， 被我妈她老人家发现老人家居然我啊，被我妈她老人家发现我老人家，你说你这还得乖着你啊。 嗯， 我老人家居然偷的是一盒牙签儿。 哦， 还是地摊大姐的。 哎呀， 那次给我妈气坏了。 嗯， 但是没打我，从那以后呢再没做过类似的事情。 嗯， 朋友里做堂堂正正的人妥妥的就是我了。 哎，其实 最大的事儿反而不操持。 哎，对，其实是这样，他可能是因为就是需要有一个发泄的途径，所以去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小朋友， 小朋友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其实觉得和阿赫这个朋友啊， 嗯，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应该有礼貌的一个小朋友啊，不，一个同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在发自己妈妈的那个他的时候，他用的是上面一个他，下面一个新的这个。 贪老人家，我们北京人就这么说。 对，所以是一个、 这个字现在用的很少 很少了，所以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朋友。 放在心上吗？ 很有教养的一位朋友 啊。好， 对对，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父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教育。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说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啊。最近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就显示，在调查学生最崇敬的榜样的时候，父母是排在第一位的。四年级小学生最崇敬的榜样前三位依次是父母、老师和科学家。八年级中学生最崇敬的榜样前三位分别是父母、影视歌星或体育明星和历史名人和文化名人。 八年级就相当于初中二年级呗。 哦， 对吧？ 你觉得这个有不有可能是根据他们认识的人多少来？ 那他慢慢的呢，接触的人更多了嘛。但是父母永远排在 第一位啊， 对吧？可见影响之重。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人生最重要事情的首位。无论是四年级还是八年级学生，在他们看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有温暖的家。选择比例远高于其他价值追求的选项。与四年级相比呢，八年级学生更加看重家庭，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的重要性。温暖的家代表了和谐亲密的家庭关系，充足有力的家庭支持，接纳互信的家庭氛围，它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这个结果挺让人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屡有调查说，这个绝大多数孩子最崇拜的榜样是文体明星。那也有调查说，不少孩子把这个当演艺明星，拿高片酬，或者是将当大官、当老板、光宗耀祖，当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现象 一度还让人担忧，对吧？ 那现在我们看来，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转变啊，这个让我们感觉到特别开心。 那么父母是中小学生最崇敬的榜样，这表明孩子们对父母普遍持有积极的认可和敬爱态度。根据报道呢，数年前日本有一个青少年研究所呀，曾经就你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是谁进行了这个调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中学生都参与了。那有的国家的中学生将父母列入最崇敬的人物前三位，而当时中国父母没有能进入中学生最崇敬的人物前十位。在那些年呢，许多孩子依赖父母，内心并不怎么崇敬父母，让许多为人父母者不免有些落寞和遗憾。就是我只让你伺候我、照顾我，但我心里好像 还 把你当回事儿。 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说，身为家长啊，不光在家庭教育当中要推崇什么民主、科学和尊重，在人格魅力的塑造上，自己也要努力，对吧？ 对。 所以什么是教育？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那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啊。 人家不愧是 哲学家、说你都听不懂、没有，那大家肯定都明白这个意思啊。父母要让孩子崇敬自己，还必须具备能够影响孩子向好向善的这个人格魅力。比起语言说教来，人格魅力能够给孩子产生深入骨髓的精神影响。 就是咱们老话说的嘛，叫身教重于言教， 身体力行。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啊，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难忘的记忆，父母都给你们有过什么样子的教诲呢？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如80后什么都能意识到自己什么样。往往取决于父母，很大影响习惯呐、表达呀， 对， 一些方式，对吧？你像摩擦儿就说，日常都是碎碎念，铭记于心。因为我可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哎呦， 要么一丈魔老说你碎碎念呢。 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他说，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要找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法的那个 啊， 我就想起了早上女儿告诉我，她妈妈昨天晚上揍她了，因为她跟小弟弟玩疯了，就那小眼神可可怜了。 对，现在孩子可 会告状 了。 对，今天早上节目就别让他听了啊，要不然他知道还有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法。 对，有一网上有一视频，就是小朋友刚会走1岁的小朋友，可能他爸打他屁股了，外国小朋友，然后自己扭头进屋了，他妈干嘛呀？ 用的特别这个，就你听不清的话，那意思就我要回去睡一会儿，难受，心里难受， 心里难过， 对， 扎心了， 打我，然后我爸打我。 哎， 二两九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上初一，组织全班同学赶庙会。 哦， 回到家，母亲把我打得最狠的一次， 组织全班同学 啊，所以最深刻。从那时候我就好好上课了。 哦， 啊，就是全班没， 不是他是的，还说的还怪好听的，还组织全班同学， 对他避重就轻了啊。 你那就叫拉伙一块出去逃学去了。 对，全班人翘课去逛庙会， 这影响力啊、 哦！全班为什么在逛开庙会的时候？ 这不是他，应该就是上课的时候， 逢什么初一、 估计又什么这个上体育课什么的，全拉出去走了。 他带走， 哎， 号召力倒是还可以， 哎、 但是 主要都是在 道没选对。 哎，建宁说了，小学的时候游戏厅特别流行 啊、 我和小伙伴们都不好好学习，去游戏厅玩，导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一次呢，我妈收到举报，到游戏厅把我给抓出来。 举报、 哎？这个你妈还装设了举报电话是吧？啊，还把人家机器给砸了。哟，这妈的脾气可，哎、这妈妈的脾气可是够狠的啊！ 气坏了，这是。 对啊，回家软硬兼施，苦口婆心给我教育了一顿。从那以后。就不怎么去这个游戏厅了， 不怎么去， 哎，后来还是去过啊。后来事实证明了，学习下降跟去游戏厅关系不大。你这个何止意思？ 就 没去游戏厅了，成绩也没上去是吗？ 你这是反教育的意思吧？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已经玩野了心了。 对， 他不能说游戏去游戏厅这个 怎么会不 大， 他占用你仅有的时间， 对 对吧， 他是帮着，比如说他给你开了一个口，让你这个心玩野了、 嗯、 所以当你即便是再不去游戏厅了，你可能要把心收到学习上也变得很难了， 很难，脑里都是游戏的画面、 嗯、 是吧，发大招， 哎，有可能自己在那画的，你知道吧、啊、 那要能出来当插画师也不错。还有二十多秒、嗯、再念一条吗？ 好，再来一条啊。 对对对，杨洋妈每天开车都会听我们出发，让我最难忘父母对我教育，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拿了妈妈放在桌子上的10块钱。 哎， 后来妈妈问我，我承认了。 嗯 啊，妈妈为了让我以后不再拿钱，就说你是这个是不好的习惯，我得把你手烫一下。 哎呦， 这样你就记住了。当时给我吓的。 哦，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拿过钱，但是我妈也没烫我、哦、啊。 啊、 哦，虽然这个爸爸妈妈文化不高，但是教育方法还是有用的。 对，其实我觉得、 啊、感谢他。 哎，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说，他的这种教育方式啊，或者是我得让你长个记性。 哎，对， 啊、特别好。 但人他也没这么做， 没这么做啊，没真没真没烫的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晚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08-36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全新名爵 HS BOSE 志愿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联合北京银联推出云闪付推广促销活动，凡云闪付新客户在广发银行各网点下载银联云闪付 APP， 并绑定广发借记卡消费，现场即刻有惊喜。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日内呢，中国股市先跌后涨，国际金价上冲接近1240美元后回落，晚间美股上涨，国际金价跌到1230美元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231.75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父母留给自己的就是最难忘的一次教育经历。 对 啊，教会经历。当然也有很多家长在说自己教育孩子的一些就是经历，这个也都特别好啊，我们都一起来分享一下。 而且这教育经历可能也有不是太成功的。 你那有不成功的。 对， 你给我分享一下 不成功的，分享一下 啊。你说一下。 黄邓邓说2009年大学毕业那年，爸爸给我3000块钱，让我在3天之内花完。我太兴奋了。美不溜的这个花完的时候，爸爸说你即将参加工作，自己挣钱了，30天都不一定能挣3000块钱。希望你知道钱不好挣却很好花。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对，这是爸爸给我最深刻的教育。现在仍然我是月光。主要爸爸实施的方式只表现了很好花三个字。 没有，我觉得是爸爸赔了3000块钱。这次教育就很赔钱呀。 因为这教育只体现了很好花，没有体现不好挣。 没有，但是其实听前半段，其实我觉得他爸爸的这个教育方式是非常用心的。 挺有创意的哈。 特别有创意。 想法。 只是好像没有刺痛他。我觉得。 所以你 爸爸让他体验到了钱很好花。但是你没有让他体现钱很难挣， 不好挣。对呀、 对吧， 这6个字就光那后3个字，结果后、很好花，这做得很好啊。 我来看一个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 斯 丫头说了啊，儿子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出去春游，给他带了吃的喝的，还身上带了几块钱让他买冰棍吃。 可以， 他花完了以后就跟同学借了2块钱买冰棍吃。好多同学都跟这个同学借了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同学他自己带了30块钱啊，这个同学自己钱就自己没花，都借给同学花了。 没了。 回来以后呢，儿子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他还振振有词说了，他说那个同学说了不用还，我们是哥们儿。然后我就说，谁告诉你哥们儿借钱就不用还了？ 是啊， 你没有经过爸爸同意你就跟别人借钱，下次再有这事儿，你哪只手借的我就打你哪只手。因为第二天就是5一假期，告诉他上学之后拿着你自己的零花钱把这钱还给同学。结果呢，后来借钱的这个同学的妈妈还专门说了这件事，他说只有我儿子还给了他们家他借下的钱，其他的同学一个没还。 你大概是根本就没说， 也没说。 对， 然后呢， 家里不知道。 估计有的可能说了以后，那不还就不还 啊、没当回事也可能。 我觉得你看看没有、这个家长给这个孩子带来的影响一定是非常深远的。 对， 对吧？ 他一定走的路比别人更宽。 对， 更平坦一些。 你看， 不过他唤起了我的一个记忆。我小的时候春游的时候，家里可能给了5块钱。 你应该是把钱都借给了别人。 不，然后收高利贷是吗？我那么讨厌。 对。 然后呢，我很节俭，就没花。没花。后来看同学都花完了，我回来之后心里就有点失落了。后来剩下这5块钱怎么办呀？一口气买了，原来那个冰棍是纸盒装的嘛？就那所谓马粪纸。一纸盒子的冰棍。那就不用，那我还得赚钱。 一盒子的马粪纸的冰棍啊， 不是 一盒子冰棍啊。好，你说。 我非提这纸干嘛？一盒子冰棍拿回家，然后 家里就生气了，就是你钱不能花就拿回来嘛、 哦、 你别浪费，就是一盒冰棍谁吃啊， 嗯， 家里就说都不吃，就让他花，然后你也不去吃， 哎呦， 就印象很深。最后这就其实我很心疼的，都不吃我就又 是是是是。 自此之后不会，就剩下钱来，比如说这个是魏春游给你的钱，剩下钱还交回去。 所以其实啊，无论 或者申请留下啊， 什么教育还得让他动心， 就是 你得让他 触动他一下，对对对， 对你不能 不是说非得打，或者你看刚才那妈妈都说、嗯、说你以后哪只手借的我就打你， 我就 其实他并没有打， 哎 他只是做了一个契约， 哎、啊、好，哇，今天早上各位都。你们都是写作文来的吧？这都是我看啊，还有一位这个，其实我是李白金子啊，就说了，能把父母放在第一崇拜，更多是基于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如果不是独生子女的背景，恐怕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有个妹妹，我俩差四岁多，我是人家的孩子的那种，啥都优秀。哎呀，我操，你夸自己很有一套啊！说，但她不是，啥都不行。我俩单独住一间屋，都是我打扫房屋。然后呢，那一次我大概12岁左右 啊。 刚刚把屋子打扫干净，他就又扔了一地废纸，我气得冲他嗷的叫，我爸听见了就跑进来打了我一顿，我可是女孩啊，结果他把我打的胳膊都抬不起来，这他这么不公平不公正，我发誓从此以后再不跟他说话了。虽然这不可能，但是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哦、 从此我就跟我的父母有了隔阂，再也没有扶贫过，直到现在我都跟我的父母关系不太好，而且由于我跟父母的这种隔阂造成的阴影，以至于我今后的人生也受到了影响， 对，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不是很幸福。我妹妹现在在国外，我父母已经老了，啥事都得我照顾，可是我依然和他们不是那么亲，所以我觉得今后我们又鼓励生二胎了，那父母的教育必须要注意到两个孩子的问题。 这还真是提到了一个， 就是孩子的心理的公平公 正。对对对对， 就你不能不闻不问上来先打老大。 那因为他觉得你大嘛，你妹妹 好，你懂事啊，或者怎么样， 或者家里可能 有点烦躁，你不能自以为 这样啊。其实说到您自己这个事儿，我还是建议您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事儿跟家里人聊一下。 这个事儿还是要说开，就是他是个结儿。 对，这种这个结儿，所以他是隔阂。你聊开了。啊，可能比如爸爸甚至觉得有点什么样的想法，反正沟通一下、嗯、然后这就不再是隔阂，反而能更亲近、 哦、对， 都能补回来。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为您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篮球方面啊。 北京时间10月25号呢，2018-2019赛季 CBA 常规赛第三轮比赛今晚开打啊、 嗯、 天津主场迎战北京队啊、 嗯、 这倒是都不远啊。 对， 全场比赛结束呢，北京队这个实际上是昨天了 啊，昨天的比赛啊， 北京队客场98-77战胜了天津队， 而且也是迎来了两连胜啊。而且这场胜利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他还是这个叫做打了那个在打了好几个加时之后的又一场胜利， 很焦灼， 对对 吧？ 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 这个 羽毛球 方面的比赛啊。 嗯， 10月26号的消息，2018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法国公开赛结束了第二轮的争夺。中国队呢有喜有忧，陈龙和石宇奇均以2-0获胜，携手进入八强。但陈宇飞、何冰娇呀也一同闯入了女单八强。中国四对男双仅有一对闯关成功，女双则已经是全军覆没了啊。 压力很大呀。 哎，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站在一个就是第一的位置上， 嗯， 你一定要是不停的接受各种的挑战，他才能够这个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男排啊，卫冕冠军上海男排提前锁定八强，沈琼满意球队的这个 表现 啊。 嗯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比的消息吧。中国也有很多科比的球迷啊。 对，我们在体育消息里说一个文化消息啊。 嗯、 日前，这个科 NBA 这个球星科比宣布呢，他的自传《曼巴精神》正式上市。他在书中呢，对曼巴精神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阐述，希望能够借此激励更多的人啊。 嗯、 他也在自己的媒体平台上写着呢：“源自梦想，实现梦想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抱胜利精神，专注于我所热爱的比赛的精神层面，从中学习。”及如何运用这种精神。那现在曼巴精神出版了 啊、哦、好的啊，科比出书了、啊、 对，说到这种体育精神，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在日本有一个马拉松的预选赛。 哦，我看了， 你也看了是吧？ 了 就是女子的哈， 那个女的 接力的，还是 女子接力 啊，她应该是第二棒，然后呢还剩200米的时候 骨折了小腿吧，应该是， 对对对， 这个发生了骨折。但是这个运动员啊，非常的厉害，这女选手，然后她很让人敬佩的，一直用爬的方式爬到了和队友那个接力的地点。对，实际上到的时候，双腿已经这个鲜血，都铺满了这个腿了，就很明显的血液。 嗯、 然后她的要接她棒的这个她的队友呢，也已经是泪流满面。 对， 啊、这个她一路爬过去的时候，连在她身边的裁判啊、 嗯、 都不断的鼓励她， 对 啊，周围人都为她喝彩和加油。虽然可能她没有取得第一，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确实是、 嗯、 比。也跟第一一样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种关注。 有的时候参加比赛啊，就是我们说这种体育精神，或者是带给我们的那种意志的魔力啊， 嗯、 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啊。这很形象的诠释了这种逐梦啊、追求梦想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嗯、 不怕跌倒。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咱们说的是您最难忘的一次父母的教育经历啊。 嗯，蜜就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概我10岁的时候， 嗯， 姐姐的同学到我们家来， 然后 我爸爸呢就切了西瓜，然后端上来，我就去拿那个西瓜吃完一块以后，我就去拿了第二块，第三块拿没拿我也不记得了。 嗯， 等到我姐姐的同学走了以后，我爸爸真的是把我一顿暴揍啊。 哦， 西瓜在我们家那个地方根本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哦， 夏天大家这家家户户都不烧水，基本上都是来了客人就切一个西瓜。 哦， 没来人的时候自己渴了也是抱着西瓜吃。 哦， 都不用喝水了。 哦， 很便宜。但是我爸爸跟我说，家里来客人了，切的西瓜或者是端上去的水果，你最多只能吃一块。 哦， 你可以等着别人走了，你把剩下的都吃了，我也没意见。 嗯， 但是客人在的时候就不允许这么做。 哦， 啊、我始终记着我爸的教诲。现在我也为人父母、 嗯， 我的孩子也到了我当年的年龄，我也是这么教育他们的啊。 嗯， 他 插门的啊，注意一下。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提前教育，他们没有犯我小时候犯过的错误。 哎， 为什么你能提前教育呢？还是爸爸？ 其实这我们有的时候说什么家风或者传承啊，就是在这一些小事儿里边，对吧？ 其实你细细体会爸爸这个做法挺有道理的，就是可能打的是不是圆通了些。 哎呀，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现在啊，有些家长的教育也不是说打就好，但是同时也不是说哦一点不批评，全是鼓励就是好， 哦、就哄着可不行、啊 哎。那也不一定，对吧？来看一下双 H 就是说了，初中毕业那年暑假，北京那时候流行去网吧刷夜打 CS， 这有过经历啊、嗯。我和几个同学就去了，但前提是跟家里说晚饭后出去玩一会儿哈，一会儿回来。可是，一玩就是凌晨三点呀、啊哦。当时玩的正嗨啊，正端着枪大狙啊，这、啊、个上面上面上面扔手雷，就看见 时间， 哎，就看见一个凶悍的人，啪踹门就进了网吧门。一看，哇，我爸当时的感觉，就你们能感觉到那种从头凉到脚的感觉吗？ 结果爸爸过来就问了三个字 啊，回家吗？我啥也没说，出门就上车了。车上我的脑海里蹦出无数个理由，准备回答问题。结果我爸开车快到家门口，路边一个烧烤摊的时候，问我饿了吗？ 爸爸现在说话用了仨字。 我如果是我爸，我在想怎么最后一顿呢？这我就和我爸去开吃了。我爸居然还请我喝了瓶啤酒，从头到尾没提网吧的事儿。一晃2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刷过夜。现在想来，如果我爸打我一顿，估计我会逆着来。到现在我都还有一个疑问，我爸是怎么找到我的？哎，不行，改天我得问问我爸。 到改天再和老爸 喝的时候得问问他 套话了啊！ 我估计老爸这个够狠的、啊，这招 就急死了好吗？凌晨三点找不着孩子， 其实这就我跟你说是这样啊。老爸这招就好像是那个叫什么？ 哦、这个方 头就是头顶上悬的那个剑， 对的， 那个靴子 隐而不发， 就一直就在这悬着。儿子就想我，你到底什么时候打我？ 就到极致之后，你知道吗？反怒到极致，反而是一种平和的威严 哦，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就孩子他已经自己意识到，我估计爸爸已经看到儿子从头凉到尾的那个感觉了， 而且爸爸确实可能也饿了， 有可能啊。 那你肯定这肯定找了多少圈了？ 对对 对吧？ 真是 初中凌晨三点不？ 哎呦我天哪！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一组实用资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啊。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届时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将会变身推荐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参与报名。 但是有你没有啊？ 什么？ 十八个？ 他说了，著名主持人 啊、哦， 我非著名主持人。 你是不占哪条？不占主持人这条？ 不是我 啊不占， 我是广告客户。 哟、嗯，那尊敬您。 好， 投多少啊？创新融合传送经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将于10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两点，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呢，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作家出版社懒人听书共同协办，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承办。那茅盾文学奖呢，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北京电台呢，这个以正向引导大众审美与价值观，传播推广精品有声阅读为己任，通过严格的甄选、精良的策划，力邀李野墨、梁岩、田洪涛等众多国内知名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 哦。10月25号到28号在文博会期间呢，北京电台乐库时光在老国展一号展台为观众现场准备了1000份听书体验月卡， 厉害了。 那该体验卡享有30天的乐听特权，可以畅听一 百本有声书，内容涵盖历史、军事、人文、哲学、事情、社会、都市情感等等的啊。那这个您可以在现场扫码关注乐库时光 FM 订阅号，并且分享菜单栏乐库有声到朋友圈，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记得啊，是老国展中心一号馆现场体验。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看一下今天早上好多朋友啊，我们这个话题看来引发了很多人的回忆啊，写了很多的作文过来，我们就一起 都干过这么多 分享一下吧。来来来，真是，而且今天早上大家都是写作文似的啊， 以为这样经历人会很少 啊， 发现哎，你讲讲，你今天居然都没讲。 我给你讲啊，这一个小时不够啊，所以我就先听听大家的啊。 罄竹难书，说的是不是就是你？ 有位朋友说匿名吧，我停车发的啊。我感觉我爸妈给我的教育不少，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或者说给我留下最印象最深的影响的，就是让我不想成为我爸一样的人。首先承认他很优秀，作为老家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真的很棒，并且家里开销基本都是他负责，在单位口碑也很好，但是他在家有时候就不那样了，基本上就那个嘴损的哟，我就不描述了啊。对我妈态度也不好，很暴力，以至于让我一度一辈子都不想结婚。 他这个脾气暴力的那个力啊， 其实 打 这也是有的时候是很多人的，有很多男人会有这个毛病，就是你在外面所有人看的都是你非常好的一面，但是你把所有的不对自己的，比如说委屈，所有的态度都可能都对待家人了。你这个时候呢，就你看，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应该目前来看还不是， 还不敢。 哎，对，主要是爸爸的权威还在， 所以他可能会给这个小朋友留下这种不好的印象。 对，其实你看， 慢慢的会去选择上啊。当然他也在这个听众也说了，他会选择成为另一种人，其实这也是好的， 就是你认识到了自己父亲不好的一面， 对对， 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规避他， 这也需要一个慢慢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吧。再来看二宝说，父母给我最大的一次教诲就是我上小学，有一回啊，这个午睡睡过头了，哎呀太香了，因为当时我得坐公交车上学，公交都没赶上，我就求我爸，哎呀爸，你骑自行车送我吧，要不然我肯定迟到就得罚站，哎呦罚站受不了，我哭了半天，我爸也不同意，结果就罚站了。从那以后我再没睡午觉超过一个小时，直到现在。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爸爸特别好，有很多时候所谓的很多人的迟到啊，经常说啊就各种理由，那你怎么不提前算好时间呢？ 对。实际上承担这个后果是教育的一大部分， 对， 对不对？ 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跟这个父母教育有关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很快很多人都会为人父母，大家都要学习并且反思。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 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即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同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介绍。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感觉从昨天晚上应该是突然起了一阵大风啊，一直到现在呢，咱这风刮到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傍晚前后就逐渐减小了。 哦， 像昨天呢，晚上八点钟左右啊，冷空气已经到达了城区，给北京呢带来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呢达到了6-7级。石景山那个地方更大一些，阵风呢达到了9级。今天早晨呢风力有所减小，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9:10之后风力还会加大到4-5级，阵风6-7级。那么有些地方恐怕这个瞬间风力还会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光照比较强，但是呢气温局部是比较艰难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14度上下了。即便是这个14度在北风的影响下，因为北风啊会使这个人体热量快速流失，所以说呢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在10度以下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这个户外活动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话呢，这个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大家应该按照这个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呢，这个一吹风嘛，空气就特别干燥，那么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第三，因为北风比较大，有时候瞬间风力会更大一些，所以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以避免侧风对驾驶的影响，这是那么三点。另外呢，这次北风的话呢一直在南下，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江淮地区，一直会充斥到江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整体来讲，整个中国大陆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只是有冷空气的影响，北风稍微大一些。不过呢还有些地方还是有降雨降雪的地方。那么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内蒙古东部啊、黑龙江西部以及吉林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还有西藏的中东部、青海南部，这些地区呢会有一些 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呢，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雪，局地会出现大暴雪。预计呢，降雪量就是降雨量呢是20到28毫米。那么在东北地区的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中南部，还有江南南部东部，华南以及台湾岛这些地区呢，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其中呢，云南南部和广西东部，还有台湾的东部这些地方会有这个大雨，预计雨量呢在25到45毫米。风的话呢，就是整个从内蒙古到东北以及华北、黄淮、江淮地区呢，都会有4到6级偏北风，其中呢，渤海这个还有这个黄海大部分地方的平均风力会达到7、8级，阵风会达到9到10级。整体来看呢，中国大陆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只是呢各地的降温幅度不一样。那么话呢，而且在有风的情况下，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要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按体感温度来调整衣着。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么提到事故路段哈，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四方桥，东五环七棵树桥北侧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南三环分钟寺桥上东向西有三车的追尾事故，后车您一定要小心了，西南三环丰益桥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有四车追尾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而在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立泽桥，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安全。在北五环肖家河桥上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功德寺桥，而反方向奥林东桥东向西也有一起事故，队尾排过了北苑桥。阜成路定慧桥东侧西向东有事故，阜石路玉泉路口西侧西向东也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车的事故，造成了后车的拥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您，心情可以愉快，但是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哎。其实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发现有很多人特别有话说，那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啊会挑出一些比较好的，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对， 和大家再进行分享。当然那些匿名的朋友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把您匿名的给放出去啊， 不会把您匿名的放出去， 不会让你爸爸妈妈看到的。 马赛克吗？我没有。 对，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马上都要其实到年末了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年假没有用完，那有什么好去处吗？王毅， 哎呀，那当然有好去处了。我最最推荐的，也是我最喜爱的出行方式，就是坐船出海，坐游轮，吃也舒服，逛也舒服，吹着海风， 哎呦， 喝着小酒。 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好游轮给我们推荐一下？ 哎，今天真的有啊，不仅有这个游轮推荐，还有活动，就是优惠都等着大家。啊，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公主游轮海外航线销售经理，同时也是微博旅游博主、环球旅游达人啊，魏敏。 你好，魏总。 哎，大家好，我是魏敏。 哎，欢迎魏总来我们节目做客啊。这个 你这么客气，你是不是想要那优惠啊？ 哎呀，只是听说好像还有很多的活动啊，一好好好聊一聊啊。这个魏总，我们听说您怎么过一段时间还让高磊去给你们主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粉丝见面会什么东西的是吧？ 哦，那咱们今天先提前预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在11月10号，这是一个周六 啊， 我们有一场这个粉丝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公主邮轮冬季产品电台粉丝专享的 哦， 会在北京召开。那么这个到时候咱们高磊会去主持。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会为电台的粉丝朋友啊送出东南亚航线的船票。这个要感谢视觉传媒的赞助。 就是 免费嘛， 免费船票一张是吧？ 对对对。 两张一间房，两张一间房， 两张一间房，就是等于说这个船票可以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是吧？ 对。 哦， 免费啊！你听众啊， 其实我 粉丝、 我不是主持人，就我明天就辞职了。 刚才还说自己只是不著名，现在说自己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 对 吧？ 叫 对公主游轮海外航线， 大家记一下公主游轮海外航线。 这八个字， 这个游是那个邮政处 邮政 的 邮， 邮 政的邮、 啊、 不是旅游的邮啊。 对，公主游轮海外航线微信公众号，到时候见到高磊不说，还有机会赢得那两张免费的东南亚航线的船票。 对， 所以今天也要介绍一下这公主游轮是什么，然后包括咱们的航线等等，对吧？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提出您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现场给您解答解答。 好，那先请魏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公主游轮吧，好不好？ 其实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啊，已经很明显感觉到，就是北京这冬天 说来 已经来 了，来 了，风非常大。然后呢，其实在冬季啊，尤其是咱们这个马上到了这个春节这个黄金周，有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家庭出游，一起出游。那么忙了一年之后呢，也是时候好好放松一下，然后回归一下家庭， 对， 跟我们的家人啊孩子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和家人增进感情，那也可以这个带孩子一起开拓一下视野。所以但是在这个季节啊，咱们北方或者说其实北半球冬天是比较冷的，那大部分人会比较倾向选择那咱们往反季节的地方走，那咱们往南走，对吧？那这个时候大致咱们的可以选择的区域，其实一般像这个南半球，你比如说像澳新啊，像这个东南亚等等等等。那咱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聊一聊这个东南亚这个航线。其实我之前听说王毅，你之前也是上过游轮， 对 吧？ 对对对对。 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从你们的这个亲身的感受来讲，你觉得这个游轮这种旅行方式和这个咱们常规的跟团游来讲，有什么优势，或者说有什么不同？自己的感受啊？ 对，你上过，我没上过，我也就划过船。 那游轮你也划不过 来？ 对对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体现在它对你自己的，就是对于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对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方式没有影响。就是你自己想睡该睡该起然后这个该吃饭，或者你想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因为它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大的这个五星级的 超豪华的酒店嘛， 对对对， 对吧？所以你自己的整个都自己可以安排，不用几点得起床，那儿集合，然后在车上搬行李。 这不比平时上班还轻松？ 哎，就是非常轻松，因为不上班嘛。当然了，我每次上去都是带着听众， 对， 就是活动，这是一般。但对于比如说我爸妈那个，比如六十多岁的人来说，他在这上面的话，就是他很舒服。 嗯， 其实基本上是不影响他的这种整个生活的规律的，而且也不用担心睡不着， 也不用担心八点钟被人叫起来跟着团就赶紧上大巴，我们要去打点。 而且一般父母都愿意在玩这个，比如上午这逛了之后，中午怎么也得想睡个觉 啊， 这个完全没问题，你想睡到几点都行啊， 嗯， 然后再在船上去探索，然后看看海，因为他也会靠岸，也会有新鲜的一些收获，回到船来就这种休息啊，这种节奏非常舒缓 啊， 非常享受啊。 对对对对，王一说的真的非常非常好，但是没什么条理啊， 没什么条理。对， 但我相信这应该是他最真实的感受， 就为自我牺牲一下。 对对对，那这个呢？其实这个呢，我可以帮大家来这个总结一下 啊。 其实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你从这个交通上来讲，如果咱们是跟团游，你在这个城市或者说这目的地之间的转换的时候，你避免不了会有这个交通， 对 对吧？那你在这整个行程当中呢，你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是火车也好，飞机也好，或者说这个。大巴也好，你是避免不了有很多时间要花在这上边的。 嗯， 那么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你在赶路是吧？ 嗯， 那你能做的事情也其实非常有限吧？ 对， 一般你们是干嘛？就听听音乐， 对， 看书。 有的时候在上面就，尤其我也习惯，不是一坐车就是迷糊睡觉。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玩，感觉在景点也就待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了。 对，其实你这样一个过程下来之后，你还会觉得非常累， 嗯， 就是你可能度了一个假，其实并没有觉得非常就很 疲惫 放松了，对。 嗯， 但就是如果是游轮的话呢，它其实它的这个目的地之间的这个转移，这个时间是发生在你休息的时间。 嗯， 你可以想象，就你白天你是上岸去玩，去进行一个城市一个港口的观光，那么你晚上回到船上，你这个时候你在干嘛？你在可能在餐厅吃饭，可能在这个进行船上各种娱乐内容，你也可以在房间休息。那这个时候船其实在前进的。 哦， 哎，当你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下一个这个目的地。 嗯， 嗯， 非常非常轻松。 嗯， 啊，所以这是一方面。 嗯， 啊，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酒店啊。 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其实是一个挺怕麻烦的人。 嗯， 然后呢，但我又非常喜欢旅游。 嗯， 那所以你如果是这个常规旅游的话，你其实每天你尤其是当你这一个行程去的目的特别多的时候啊，你每天都要这个基本上打包行李换酒店，打包行李换酒店， 对， 这个过程， 有点折腾，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是游轮的话呢，其实你从你上船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可以把你的行李，打开，把你的这个衣服全都挂到这个衣帽间里，那接下来每一天啊，船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对， 你不用再换酒店了， 就主要是换衣服， 非常轻松。 每天的这个辛苦，我们一块去的那个女同胞，哎，我带纱巾特别多，今天带哪条纱巾？ 哎， 大姐，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魏总，如果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微信上问啊，如何比如说参与到推介会，如何去关注到或者是买到咱们的这个公主号的公主游轮的票？ 看来大家对游轮已经很感 兴趣。有什么方式啊？ 是刚才这个已经就说咱们这个刚才那个活动啊，咱们是要关注公主游轮海外航线这个公众号在这公众号里边回复就我要赢船票咱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关于这活动 的信息。公众号里会不会提示怎么做 啊？会的 啊。那您就先关注公主游轮海外航线， 对对 吧？ 这几个字。另外比如说我要是就是买票或者是购票的话有什么方式吗？ 买票和购票啊，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咨询各大旅行社，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也会有说明。 对， 明白明白。 介绍一下这个公主游轮吧，就是游轮大家还都是很熟悉很向往了。 对 对 对， 游轮跟游轮又不一样， 公主游轮有什么特色？ 那咱们我从几个方面啊，咱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品牌这一块，那公主游轮呢是隶属于全球最大的游轮运营商嘉年华游轮集团。那么其实公主游轮在1965年成立的。那到现在已经是超过50周年了，那这个品牌是非常悠久的。那么作为这个全球旅行大师啊，公主游轮旗下目前是拥有17艘豪华游轮。那这个我也特别说一下，在明年的时候会有一艘新船下水。那这到时候呢会 变成 达到18艘。对对。那在这个全球啊，其实七大洲全都有航线。航线是超过了170条。 哦， 啊，停靠的目的地也是超过了380个。 嗯嗯、 啊。那么航行的天数呢，从2天到122天不等。 还有122天的航行。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一个环球旅行。 环球旅行。哦，哎呦好。 对对对。 我 哎， 你要 心动了。马上准备。 对，哎，你知道还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比如说我上了游轮以后啊，都、首先关注的吃啊，您这个游轮上的吃有什么特点吗？ 吃啊，这个。其实这个跟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和这个常规旅游这个跟团旅游比起来啊，其实游轮旅行这个吃上边是优势是非常大的，因为咱们常规旅行一般就是团餐，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特色餐，对吧？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公主游轮上边呢，其实是有很多这个餐饮的选择，包括像主餐厅，那主餐厅我们一般就是一个是免费的餐厅，就以咱们这个冬天走这个东南亚航线的这个蓝宝石公主号为例， 蓝宝石 它就有5个主餐厅。那么座位数是超过1500个，啊，这是就免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特色餐厅，那么还有遍布在船上各个位置，像泳池边啊、中庭啊等等各种休闲餐厅，选择非常非常多。 哎，那餐厅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的餐厅是24小时运营的，还是说定点开放的？ 每个餐厅有它的开放时间，但是呢，在公主游轮的船上啊，有很多你是可以24小时享用的美食，比如说像有一个24小时国际点心吧。这个在24小时你都可以去，可以吃到热食。那包括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在这个客房有24小时的免费送餐。 对， 免费送餐， 这也是游轮上非常舒服的。 这是到游轮上去点外卖， 每天早上拿那个就是你晚上拿一单写好挂在门把手上，早起人就会敲门把你叫醒，早餐端到门口，你就坐在。我是推荐住那个带阳台的房间啊， 对， 坐在阳台上，然后喝着咖啡呀、吃着早餐， 哎， 多么的 这种感觉非常享受啊！现在想休假了啊，还说那玩的 想上班， 我玩的呢，玩的有什么样子的？ 其实现在，其实我今天啊，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聊到春节嘛，那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春节的一个航线，东南亚的。 好， 那么它的这个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它是它的出发日期是在这个2月2号，腊月28。那么是一个正春节的航次，那我们会在船上过年，这个咱们就是这个春节的黄金周啊，几乎不用请假，可以过一个东南亚多国风情的海外中国年。那这个行程呢，其实会去到3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泰国。那么越南呢会去到这个胡志明市，胡志明大家知道有一些很著名的，比如像什么圣母大教堂、红色教堂啊。那个泰国呢会去到这个苏梅岛和这个曼谷。那曼谷的话我们有大皇宫啊、考山路啊等等 啊，就是陆地上的这个旅游线路是吧？ 对对对。 好， 对对对， 我们先这样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和大家继续聊啊。另外也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公主游轮的这个价位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一会儿也介绍给大家。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 嗯， 接下来让这个魏敏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公主游轮。最近的刚才说是蓝宝石公主， 对， 对吧？ 蓝宝石公主， 蓝宝石公主 有什么亮点？继续介绍。 对对对对。 哦，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啊，就是说如果说带着这个孩子啊一起来参加这个游轮旅行的话，他比较关心说那有什么小孩会不会无聊，或者是更适不适合就小孩的各种活动什么的。 嗯， 其实这点呢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在吃这一块，在船上呢是有着针对孩子的这种儿童套餐，还有是像这种手工披萨， 嗯， 可以适合小朋友的。那么在船上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活动中心， 嗯， 那这个呢它会按照3到7岁、8到12岁，还有13到17岁，这三个不同的年龄段，会有针对他们不同的各种课程啊活动，还有包括像这种亲子拓展的活动， 不仅仅是很小的了，不同年龄段都可以。 对对对， 所以就是适合春节的时候合家出游。 对对对， 年轻人老一点的小朋友 又是一个亲子互动的机会。 哎，对 对对，没错。 他那是组织船上所有的小朋友一块玩。 对，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大家感兴趣的细节还没有问到，但没关系，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这个魏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如果您想要了解详情的话，您也可以拨打021-6023-8200 021-6023-8200来进行咨询。 对， 哎，魏敏再跟我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个航线是几天几晚的一个行程啊。 就这个东南亚这个对吧， 嗯， 这是一个10天8晚的。 哦， 10天8晚，当然是包括这个头尾的飞机。 飞机的这个 10天8晚。 对， 出发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出发日期是2月2号，腊月28。 哦，好的， 大家可以记得11月10号啊，高磊会主持活动，有机会赢得免费的船票2张。大家关注公主游轮海外航线微信公众号啊，公主游轮海外航线微信公众号，这上面也可以交流，对吧？ 啊， 也可以提问。 对对对， 好，到时候11月10、11月10号啊，大家可以跟高磊一起互动起来，欢迎大家去参加这次这个推荐会。 对对，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魏敏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谢谢 谢谢。 好，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